壮阔的史诗，音符交织的画卷。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3点15点，交响空间。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一组指挥大师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作品，曲目有1812序曲、荒山之夜、鲍里斯·格多诺夫、斯拉夫进行曲。这其中的《荒山之夜》和鲍里斯·格多诺夫演奏都是斯托科夫斯基指挥自己的重新改编版。